顾元白越想越是揪心，等薛远买好兵影回来时，他就直接道： 跟我走。哎，你前几天吃的都什么呀？ 泡面。 你挣的钱呢？不知道去买些好吃的。 薛远抿直唇不说。 该怎么跟转世媳妇说我打算去挖你上辈子的坟呢？ 顾元白肚子响了两声。 我有点饿了，你饿了吗？ 你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 这个时候正是薛远兴奋地想要表现的时候，顾元白不想要打击他的积极性，没有提出自己付钱，只是说了附近一些平价的吃食。 媳妇儿等我啊，我马上回来。 来到楼下的薛远想通了很多事情，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举目无亲，找不到爱人，贫穷不是遭罪，格格不入的孤寂才是遭罪。薛远强忍着的冷静三番两次在顾元白面前破碎。前世今生的媳妇儿都是一个人，他没有转世，也没有忘记他，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。回去之后，薛远看着顾元白吃东西，一直给他夹着菜，顾元白每吃一口他都觉得满足，没吃也跟着饱了。 好好吃饭。 前男友是怎么回事？ 不都是你吗？ 晚饭后，舍友给顾元白打来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回去。顾元白看了薛远一眼： 今晚不回去了。 薛远竖起耳朵听着，等顾元白放下手机之后，状似无意的道： 你和舍友们的关系真好。 一个宿舍的，成天住在一起，关系当然好。哎，你是不是不上学了？ 我也是 A 大的学生。 顾元白惊讶看他。薛远再一次后悔自己休学的事情，开始考虑自己回去上课的可能。顾元白就在这里，那陵墓中所埋葬的也不过是黄土而已。薛远可以不去挖陵墓，但他想攒钱。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想起了上辈子送给顾元白的玉扳指，心中就是一动，翻完了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之后更是悸动。送戒指是求婚，是可以彰显彼此关系的意思。上辈子没有和圣上光明正大地站在一起，本来就是薛远至死也念念不忘的遗憾。如今有了机会，薛远想要尽快地送上一枚戒指，将其套在顾元白的手指上。第二日，薛远把顾元白送到了宿舍楼底下之后，就去找了辅导员。顾元白爬楼爬得很慢，昨天胡闹过了，现在全身酸疼，都是靠着良好的体格才能一步步往上迈。回到宿舍时，宿舍里还没人，顾元白松了一口气，爬上了床。他刚躺好，老朱和老三就勾肩搭背地回来了，见到他就暧昧地挤眉弄眼。 白哥，昨晚过得怎么样啊？ 还不错。行了，过两天请你们吃脱单饭啊。 行吧，我们挑挑去哪儿吃。 顾元白刚要睡觉，又想起了事儿，问薛远： 回去了吗？ 薛远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压下自己复学的消息没提。 回去了，宝贝，你好好休息，等你没课的时候我再来找你。 我一周的课零零散散，真正没课的时候没几天。 好，没事，周六周日见也可以。 我睡觉了。 薛远直接发来一个亲亲的表情，紧跟着一个好好睡的表情包。顾元白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表情包半晌，这才确定薛远不想要被他资助。他昨天提议想要帮薛远好好上学， 他那里的心子是个古代人，对现在的知识本来就接受不好。大学是个改变思维方式的地方，对他适应现代社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更何况 A 大是一流学府，现在人拿着学历好办事。顾元白想让薛远别急着出去挣钱打工，他资助薛远生活读书，可以包养自己的男人。但薛远现在对这件事避而不谈，明显是不想。顾元白有些烦躁，但如今是人人平等的社会，哪怕是谈恋爱也不能一方决定另一方该做什么，以后该走什么路。他尊重薛远，也应该尊重薛远的任何选择。顾元白想了不少，最后精神不济，慢慢睡着了。醒来后天色微黑，小四已经回来了，四个人收拾收拾出去吃饭。 白哥，那个帅哥跟你原来认识啊？以前没听你提过他，在酒吧的时候看起来也不熟。 顾元白想了想酒吧里提到他男朋友是薛远难看的脸色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 慢慢就熟了。